切，可能是害怕被拒绝，不敢直接，还是我们在等下一次的机会。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。我

明天，明天似乎离我太遥远，我在思念，只能思念，用思念填充没有你的眼，寂寞冲破了底线，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，任由心痛在蔓延，去跨越，跨越，怕感情出了界， 你的爱还在不在？ 全世界都在变， 只为了你存在。 你纵然不愿回，却从不曾了解，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出了界。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没离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你说 想我就别

见别人影子。清醒清醒要紧，梦境真实真实，谁在虚拟？失去失去为人，失去不再失去，最爱你最爱你，你最爱的他又在哪里？欺骗欺骗多少，真实解释解释，谁来解释？失去失去为由，失去不能失去，从哪里到这里，从这里到哪里，快乐在哪里？镜子镜子谁服从你，镜子镜子哪个是你，你看不见里面的你，各自谁管着你，镜子镜子没有自己，你只看见别人影子。清醒清醒要紧，忘记真实真实谁的面具，失去失去唯有失去，不再失去，最爱你最爱你，你最爱的他又在哪里？都是都是一直不知解释解释，谁来解释？失去失去唯有失去，不能失去，从哪里到这里，从这里到哪里，快乐在哪里？从哪里到这里，从这里到哪里，从哪里到哪里，快乐在哪里？ 都可以，你阴晴不定没关系。

只是个问号。 是为了爱。

把分手说的简单，对我却百般的困难，心声怎么办，心碎如何防范，我从过去想到未来，只剩下一最后失去比得到多，今生怎么办，爱太浓怎么断，你们分手说的简单，对我却百般的困难，今生怎么办，心碎如何防范，我从过去想到未来，只剩下遗憾，今生怎么办，爱太浓怎么断，你把分手说得简单，对我却百般的困难，今生怎么办，心碎如从过去想到未来，只剩下遗 秋风，漫天回忆。